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受暖高压脊影响，本市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天大气透明度好，北风有利于增温，上午气温上升很快，10点30分观象台气温升到了 36.8摄氏度，午后部分地区气温将会超过38摄氏度，又是一个高温炎热天气，请大家减少外出，紫外线照射强度特别强，如果外出要采取有效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中午晴，西北风3-4级，气温37到38摄氏度，相对湿度15%。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8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5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也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要带大家走进大自然，走进大自然去感受大森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啊，也是和孩子有关的。其实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段音乐之后，就能够想到啊，这么轻松、这么活泼、这么有爱的一段音乐背后，应该是和孩子有关的内容。没错，六月份因为有六一，有这个孩子的节日，所以啊，跟孩子有关的一切内容都特别引人关注。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大森林里的和孩子有关的，大家想吧，这样的绘本的内容。那今天来做客这位嘉宾朋友非常的专业，他是谁呢？他就是植物学专家，中科院的史军博士，玉米实验室的创始人，他也是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的理事，还是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会员等等等等，他还是科学松鼠的会员，他有很多很多的抬头。总之吧，他就是一位植物学家。但我觉得我前面说的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后面这样的一个介绍，他是植物学家里面最喜欢吃的，也是那些美食家里面最喜欢，美食家里面对植物学最有研究的世军博士。这样介绍，我觉得才是最真实的你，对吧？ 谢谢谢谢刘莎。 世军博士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和孩子们有关的绘本，而这些绘本呢，其实都有一个主题，就是走进大森林，走进自然，我们一起来了解植物。 嗯， 世军博士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啊，我先简单的透露一下，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两本绘应该叫两套绘本。一本绘本呢叫做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这就讲的是一位啊像史军博士这样的植物学家，他不停地去森林里面转悠去看， 嗯， 然后他有很多的感悟，对吧？这是一本书。 嗯， 第二本书呢叫做呢大自然当中的美食。其实我们来回想一下啊，我们的很多食物当然有一些家养的这些禽类，但是很多的 食物是来自大自然当中的那些植物的。 对，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啊，大自然当中的美食，这样的这是一套书当中的内容。话说两本书都和植物有着密切的关系， 没错。 所以植物学家史君博士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呢，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大家在绘本当中啊，在小朋友的阅读的书籍当中，如果大家去仔细浏览一下和植物有关的，不仅仅是讲的是植物的故事，也有是发生在森林里的故事，为什么有这么多和植物有关的这些绘本出现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因为植物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生命的感悟，更容易引起这样的联想。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植物毫无疑问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基础啊，如果没有植物的话，那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生物圈那它几乎是不存在的啊。当然除了深海的那些生态系统，那是另外另说，是吧？ 海带什么鹿角菜， 对再深一点的，像深海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深达几千米的地方，那里面还有深海的这种生态系统，依赖于这种地热或者说我们叫海底热泉来生活的这些生态系统啊，那是一个另外的奇异的世界了啊。那除了说那些群落之外，那分布在地球表面的啊，包括刚才刘莎提到的这些海带啊、紫菜啊，这些浅层水体的这些群落，其实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植物在活着啊。那我们活着，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这些绿色的生灵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植物的生命，或者说很多植物的生命，它的年头会很长，就是很长， 对， 就会有岁月或者说历史的印记在上面。那它的很多的我们对生命的感悟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时间的长度的。那我们说经常说把生命一定要活得有长度有宽度，是吧？那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人类到今天为止，我们只能在宽度上来感悟，在长度上人类这个物种实在是无能为力，是吧？ 但是我们已经从比如说上个世纪比如三四十岁四五十岁调整到现在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翻倍了。可是我们人类的其实理想是永生，对吧？ 对 所以即便是翻倍，和我们人类的这个梦想啊也有太大太大的差距了。 对但是植物来说，我们看很多树啊，说有个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树， 真的有， 真的是很多啊。 对， 就是这样的树其实并不鲜见啊。这就是说这些的树在我们人类可能出现之前它就已经在那儿了啊。那这样的树确实在地球上是存在的。那这样的话，它能给我们的很多的一些怎么说呢，在生命理念上面的一些事情，可能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我们人类今天只是说，在地球上活跃了多少时间呢？我们人类从我们诞生，就算上我们的老祖先南方古猿算起，600多万年的时间，但是植物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了多长时间呢？ 所以这样的一种啊，年代或者说生命的感受感悟，也能够让孩子通过看一些和植物有关的绘本啊，能够加深他们自己的理解。 没错。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啊，史君博士说到了，植物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孩子通过接触和植物有关的书籍，能够更加的真实的、全面的了解这个社会。因为你如果给他讲一个压根他可能这辈子都看不见的东西， 对， 当然也能开阔眼界，但是不如植物来的那么直接和亲切。 对的，因为植物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平常在生活中很容易接触到。我们很多的朋友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太难接触到植物了，或者说很多孩子就是患上了一种病叫自然缺失症，是吧？ 其实我觉得说这句话的家长啊，我真的想问问他们。 对， 你看现在很多朋友都觉得养宠物比如说卫生的问题啊，或者说家里面没有人伺候这宠物的问题，所以呢 养宠物可能难度稍微大一点，但您家里总养盆花吧，或者说您家里是不是冬天的时候您家里泡过蒜吗？泡过这个胡萝卜头或者白菜头吗？这植物还是挺常见的， 非常常见， 只要家长稍微用一点心。 是的是的，不光是这个事情了，就算是你不养花你不做菜，我觉得这都可以，哪怕去超市转一圈呢，你看这里面的有多少植物是吧。我觉得这个有这种抱怨的朋友其实应该仔细的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忽视了很多东西，或者说忽视了很多的地方，忽视了很多的资源，其实这些资源就在我们身边啊。其实是我们主动的把他们放弃了或者是漠视了，而不是说他们远离我们了。植物从来都没有远离我们。如果你想如果真的远离我们呢，我们还怎么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没错，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我们和动物其实呼吸的都是氧气，但是我们和植物是有交换的。我们的呼吸的氧气是他们产出的，而我们的二氧化碳是他们需要的。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应该叫互利互惠的这样的生存关系。 对的对的，这就是所谓的一种生命的连结嘛。啊，那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现在孩子自然缺失症了啊，缺乏这种情感的交流，缺乏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但实际上这种理解和认识未必就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啊。我们今天一说带孩子体会自然啊，就要去把他们扔到这种茫茫林海是吧，要不然就是茫茫草原， 就跟着史军博士去做科考。 对，那其实也未必啊，就说在我们的菜市场里面啊，哪怕是在我们的书桌上，在我们的绘本里面，也有很多关于植物或者是关于生命的这些感悟和体会啊。那或者说我们再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我们平常看到的非常简单的一些植物，它们就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这种感悟。比如说像苔藓啊，为什么就让这么样的一个看起来纤细弱小不起眼，什么动物什么植物都能蹂躏它们的生物，它们那怎么生存下来的？那苔藓的历史比我们想象的要久远多，人家在地球上都几亿年的历史，那跟我们相比啊，简直我们的时间不值一提。 哎，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军博士给大家推荐的，我前面说到了，应该叫做两套书。那一本书呢，《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他讲的是史军博士这样的植物学家，到了大森林里面一画画就画一整天。其实我觉得我们普通人看到的植物看到的大森林和植物学家史军博士看到的是不一样的。而这本书呢，就是带大家去认识植物世界。而另外一本书，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大自然的美食》，这是一本纯粹的科普书籍。一本书呢，让我们去对生命有感悟，另外一本书让我们特别实际的去了解啊，这个世界当中和我们相互依赖的植物到底对我们人类带来了哪些的，应该叫或者说为我们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哪些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对对，食物的感悟。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史军博士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和植物有关的绘本，给孩子带来一个快乐的童年。前面特别说到了啊，那些和植物有关的书籍给孩子能够带来什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史军博士呢也以两套书为例，跟大家来逐一的分享。史军博士，我觉得你看到《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这本书，应该特别特别亲切。 是的，这是一个对生命感悟的书。 我觉得其实我看这个书的时候，我就想，哎呀，这些事情好像史军博士曾经都做过，对不对？ 准确 记得说是我经历过。嗯， 我们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因为有可能有一些读者朋友已经读过这本书，但是呢也有一些读者朋友没有读过这本书。为了方便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的收听，所以史军博士的一个任务呢就是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本书的讲了哪些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再一起听史军博士给大家做导读。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书籍其实书很好，而且现在也特别流行亲子阅读，但有的时候呢家长朋友如果不做点准备工作，可能会跟孩子指着说你看这个这个树，你看这个这个花，你看这个果子，这个长果子了。 对对对，这本书啊，特别是跟我最近在带孩子们玩的一个理念非常像啊。什么理念呢？其实我一直跟孩子们说，我说我们去初步的去认识植物，去进植物的门，并不是想让大家认识多少种花，认识多少种草。其实这个事情，你说它重要吗？也重要，但是这绝对绝对不是我们的所有的目的和核心。我们的目的和核心是让大家能亲切的或者说真实的感受到啊，植物也是跟我们人一样的平等的生命啊，或者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输出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而是人生观和世界观。 但是史军博士这一点其实挺难的，你看啊，我们小朋友大家会发现啊，我说的都是常规状态下，不能说那熊孩子和特别完美的孩子，一般情况下很多小朋友呢会说蚂蚁你不要踩，然后他是我的小伙伴，说小昆虫小瓢虫你不要去捉走它，然后呢我还要跟他玩呢，但是他们会很轻易的去折断一片树枝，或者摘一片叶子就随手扔了，这是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对，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认真的打量，或者说认真的与这些生物去沟通和交流。那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叫《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里面，其实就记载了我们这弗朗西斯这位 跟你一样的植物 学家，他是如何去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如何来看待这个森林呢？啊，那他这个故事很简单，就是说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弗朗西斯先生去到森林里，他想去画一个森林的画啊，但是呢进入森林以后，他发现自己的目力所及所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局限了，他想看到整个森林。那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坐热气球上到这个森林上面去了啊，越飞越高啊，看到了各种树啊，他们之间也是有很多的好玩的故事啊，包括说这个红榕树和棕榈树之间，他们之间是好的关系呢还是不好的关系呢？他们之间是如何相互的在这个森林里面互相的是竞争呢，还是互相的保护和支持呢，让这个森林完整的或者说美丽的呈现出来啊。然后呢在这个画的过程中，逐步的描绘出来这个森林的全景，但是突然因为人类的这种毁坏，这样子一个有生命的一个整体就被破坏掉了啊，很遗憾。那我们的弗朗西斯先生当然是对这个事情就感觉到的非常非常的难过啊。当然在难过的过程中，哎，这森林居然自己愈合了，有了新的幼苗，有了新的鲜花，有了新的大树，又重新的展现出了自己的生机。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我们的弗朗西斯先生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画作。而这一天呢，就是经历了从相识到全变的整个的认识，到 要离去要失去， 对，然后到重生这么样一个过程。其实他描绘的就是一个生命的轮回，或者说其实实际上是传递给我们一个价值，就是你去保护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单纯说保护其实是很苍白的一句话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就因为这个物种少才去保护吗？或者说 因为少是我们保护的唯一的动因和动力吗？我觉得这不够。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可能父母需要普及一点这个生物多样化的基本常识带给孩子了，不仅仅是要保护少的植物，那动物呀，其实即便多的动物和植物同样也是需要我们怎么去让他们有一个在这个大自然界当中的合理的排列的。 没错啊，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建立我们跟这些自然万物的一个情感上的连结。所谓的同情心也好，同理心也好，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视角，或者说没有一个从植物的出发，或者说真正体会植物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话，我们谈何保护啊？我们的很多的这种保护都是一些机械性的啊，觉得是我们都是处于一种上帝视角来观察整个世界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啊，你是整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跟其他的生物并没有区别，是吧？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办法完整或者说完全的理解生命，那就是因为我们是生命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而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其实把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组成的一部分啊，这样的一个观点，它通过一个一个的小的经历、小的故事，非常完整的呈现给大家。 对对对，它这个输出是一个非常好的价值观的输出，这毫无疑问啊。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实际上都是一个整体啊。那我刚才还想说的就是，弗朗西斯这个先生的经历，在我曾经的这个学习过程中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在最开始接触这个生命世界或者说接触植物学的学习的时候，就会觉得我看到的其实就是我想看到的那种花或者说那种植物，我关注的点可能非常非常的细小啊。就比如说我们当初去刚刚开始做研究的话，那无外乎就是只做自己的材料啊，比如说我们只做那个兜兰啊，甚至只做硬叶兜兰，看它是怎么样传播花粉的。 因为你要完成课题。 啊、对对对对，那只是做这样的事情的话，你做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周围还有很多跟它很像的生灵，他们都在有自己的智慧啊。虽然这种植物都已经非常有趣了，但是周边还有很多。那你在这种做着做着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的植物在吸引你的注意，你会发现每种植物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生存的地方。 所以啊，在这本书《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啊，说到了这位植物学家弗朗西斯，他时而爬上大树，时而坐在松软的苔藓上，仔细地画下每一棵大树，在他大大的画纸上没有什么东西会被遗忘，哪怕那只是一节树根、一块树皮、一段枝条，甚至一片小小的叶子。史军博士，我在看这一段文字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想，植物学家他们心里面对植物的那种我应该称作是爱啊，和我们普通人其实特别不一样。就像刚才我已经反复提到过，我说普通人可能看那棵树，那棵树那叶子那样，那个花那样的，或者这有朵花花开了。那么作为植物学家，你们其实对植物的每一部分都非常热爱，能不能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谈到了啊，一节树根、一块树皮、一段枝条、一片小小的叶子啊，它都不会遗忘。那么在植物学家画这些的时候，你们其实想的是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我们也喜欢，很多朋友都喜欢大树，我们可以在树底下乘凉，可以吃美味的果实，树木还能给我们带来比如说木材呀，它的用处很多很多，但是绝对和植物学家的所思所想是有很大区别的。 因为植物学家他有不同的门类。不同门类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可能视角是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啊，即便是有不同的门类，比如说刘莎刚才说到了，有可能说人类是怎么利用的啊，比如说这木材好不好，然后这树皮能不能有特殊的开发， 比如能不能做药材 啊，对对对，然后树叶然后能不能有一些再次利用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啊，这所有的植物学家其实我觉得在底层或者说在我们的心底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其实是抱有对生命的敬畏啊，或者说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在崇敬这些生命，他们今天之所以还能矗立在这里，一定有他们矗立在这里的理由和生存下来的智慧，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崇敬和保留的。 刚才史军博士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其实在我跟史军博士接触的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有很多特别深的感悟，现在我不说，留到一会儿我们说到大自然的美食当中的时候，我一定要把这样的秘密啊告诉给大家。先来说啊，刚才史军博士谈到了啊，我们普通人啊其实也应该像植物学家一样，对大自然有一种敬畏，或者说我们特别应该深刻的感受到我们是大自然当中的一部分。 对对对，这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不能是一个以上帝视角去打量其他的生物啊，或者说我们 哪些是我们能用的，哪些我们是不能用的。 对对对，或者说我们要把世界布置成什么样子，或者说我们想让这块区域恢复成什么样子，恢复成我们想要的样子。但是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大自然它有自己非常强大的自愈的能力啊。或者我的有一个好朋友啊，那个张博然，也是果壳网的一个编辑，他曾经说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话，我觉得非常赞同，就是人类怎么样地球根本不在乎。所以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超脱物种和超脱生命界限的一个感悟啊。虽然这个话听起来有点糙是吧，啊，听起来有点让很多的朋友难以接受，说这人类这干了这么多事儿，这地球能不在乎吗？地球真的不在乎啊。 我觉得大家如果好好去翻一翻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就能够特别深刻的感受刚才我们说到这句话。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两本和植物有关的绘本。一本的名字呢叫做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另外一本呢叫做大自然的美食。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样的节目，大家能够对植物有更多的了解。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听史军博士谈他的植物世界。 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他们自由地生活在绿色的大森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听众朋友啊来分享绘本。其实我觉得呢，今天的节目呢更像请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呢给所有的家长朋友啊做一次指导，怎么去和孩子分享和植物有关的绘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其实应该带来了两类啊植物绘本。一类呢，植物绘本呢是探讨生命的意义，探讨我们和大自然的连接。另外一类植物绘本是非常科普的，就是认识我们生活当中这些植物。 对，这也是跟大自然的连接。 但是这个连接就和第一本书啊，我们刚才说到第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第二本书的名字叫做大自然的美食。这两本书大家如果读过以后会感觉到他们的截然不一样。 对，我觉得第一本的它更大的一个主题是感悟。但是后面这本啊大自然的美食我觉得是感恩。 哎，不管是感悟也好还是感恩也好，这两本书当中的主角都是植物。所以接下来史军博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作为植物学家史军博士您听好了。 哎， 我想呢像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这样的一本书，当然可以当做一本纯粹的故事书，那小朋友和家长一起去分享。但是因为它上面画了很多的植物，其实呢也可以是一本啊认知植物世界的书籍。所以问题是这样的啊，如果以植物学家的视角来看啊，这本书上面画的这些植物啊还科学吗？ 怎么说呢，首先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一本植物的图鉴。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加入了很多我们艺术家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构思， 对， 或者说创作了一些手法在里面。 对，或者说他们给植物上其实加了好多零碎。 对， 和他们自己的想象。 对。那这个是事情上，但是他怎么说呢，艺术家的世界跟植物学家的世界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啊。就包括说我们去看很多植物的这个植物的科学绘画和植物的艺术画，实际上它是有这种差别的啊。那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说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不太想让大家说我们就是要按图索骥啊，让它成为一本就是说图册或者说手鉴图册图鉴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它当然它这里面也还是考虑到了很多植物的这种细节啊。 没错没错。 比如说藤子的这种叶形啊， 嗯， 然后山榄树的叶形啊，然后包括一些跟榕树有关的一些它的习性啊，其实都有在里面有一定的呈现啊。但是很多时候是加入了艺术家的这种感情色彩啊。就比如说一个里面的小细节啊，我们说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生命之间或者植物之间的这种相互的这种关系啊，一个棕榈树和红榕树之间的这种关系。 那这种关系呢，实际上在雨林里面是很常见的。那 红榕树和棕榈树啊， 对、嗯、对。那在这个里面描述的很好，就是两种植物相互扶持着生长啊、那这个事儿呢？ 你说的这是橡树和木棉。 对，那它不是这么不是这么纯粹的友善呢、啊。当然，这种相互的扶持是。有可能存在的，但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植物学上认为的这种就是一种互相的竞争的一个结果，或者说我们叫它绞杀、嗯、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过程。 因为在这本书里面画的那个红榕树它有气根，而气根在它没有扎进土壤里面能够吸收养分之前，它其实是要扎进别的树里面吸收养分的、有一部分的气根、 对，它会依附于这个其他植物的表面进行生长啊。但是如果说长时间的话，还是会导致被捆住的这棵树的一个生命的终结。 哎呀，我现在觉得所有的和植物啊、动物和自然界有关的这些书籍，其实都需要像史军博士这样的专家来把一下关。当然，可能作者想要给小朋友们呈现一个特别美好的、 对 特别和平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但他忽略了植物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属性。 对，当然了，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啊。这个事儿其实很有意思的啊。那在不久之前发布的一个研究。也很有意思，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就是说，榕树虽然是看起来很凶残，缠住了很多大树，但是正因为很多榕树的这种纠缠，反而是让很多的大树能逃过台风的袭击。 哦，他把它给坚固的固定住了。 对对对，所以你说绞杀是一个坏事吗？好像也不完全是，他们似乎好像真的是在互相扶持着生长。 那我说一个特别特别活灵活现的例子，史军博士，你愿意有一个人缠着你，整天拿针或者拿针管在你身上吸血吗？ 哎呦，那是蚊子。 你再想想蚂蟥。 好吧，好吧，那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些。寄生物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生物的存在，那我们才发展出了现代的化学工业，是吧？或者对化学工业有很大的一个促进。 您说的那是灭蚊。刚才是开个玩笑啊，但是大自然就是这样的奇妙。 对。 让你弄不清楚到底它最终的想法是什么，所以还是刚才那句话，人家根本不在乎你这个人类到底做了什么。 对对对，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谓的感悟，很多感悟实际上是以我们人类的视角来打量这个世界，打量这个自然界，打量动物或者植物，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按照我们的逻辑去分析的这些事情，我觉得未必因为我们反复来说，人类只是这个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啊。我们觉得如果我们以上帝视角来评判这件事情的话，实际上是没有这样资格。 哎，打开这本书《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可能很多读者的第一感受都是太美丽了，太漂亮了。但史军博士啊，因为做知识类节目，所以我其实看这本书，我突然发现它和别的植物书有区别。别的植物书可能会画一片森林、一片草，或者哪有花，但这本书里面特别细致的，比如说画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啊这样的绞杀的一个情况，其实还画了苔藓，就是很多森林的细节都画得很完善。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可以作为一本呢，给稍微低幼一点的孩子认识大森林的一本初级的书，让他知道森林里都有什么，有高大的树木，有草本的，有那些花花草草，还有苔藓呀，还有一些小动物，我觉得这就已经是足够了。 对， 如果想更深刻的认识一些植物的话，细节的那本书就出现在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大自然的美食。刚才我其实也特别说到了，我说呢做植物的这些书，刚才呢史军博士谈了他的一些感受，他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就在回想我们俩的一些接触、我觉得史军博士的在今天跟大家说的所有感受啊，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也能够有很多的这样的感受。他谈到了我们应该对大自然有敬畏，他其实每一位植物学家其实对植物啊都是有一种特殊的深沉的爱的。我就想到了我们俩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工作特别忙，就在食堂电台的食堂一起吃午饭啊、或者也有吃晚饭的时候，每一次史军博士呢都把饭菜吃特别干净。其实啊我心里面对光盘行动 光盘行动就说到说我们不应该浪费粮食，我觉得他只是提到一部分，我更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有对植物的那种爱护， 对对， 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一部分啊呈现给我们，变成我们的菜呀或者饭也好，其实他们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每次和史军博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特别不介意我会舔那酸奶盖。 对的对的，这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感恩的事情啊，这不仅仅是说我们感谢农民伯伯是吧，不仅仅是感谢为我们生产这些食品付出辛勤劳动的人们，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这些生灵，就是他们因为我们的存在而贡献了太多太多。 没错，我为什么刚才说呢，我从来都不介意和史军博士在一起我去刮那酸奶袋或者舔酸奶盖，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其实会介意，会觉得哎呀你怎么把这个事情做的这个不是特别好看，但是我已经学会了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作为成年人，小朋友的时候舔个酸奶盖还无所谓，但是成年人如果你去舔那酸奶袋确实有一些不太符合礼仪，但是你可以用勺子把它刮干净了。 对 对。 所以我跟史军博士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从来都不介意特别细致的把酸奶盖给刮干净了。 对对。 我觉得我们两个有好多特别多的相同点。 是的是的，不仅仅是刮干净这件事儿，不仅仅是不浪费这件事儿，而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待美食或者是看待食物啊。那这些食物实际上他们承载的远远不只是我们的生命啊，他们承载的实际上是整个自然界的生命。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都是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和植物有关的绘本，在给孩子带来好处的同时呢，也希望孩子对这个世界有能够更加深刻的感悟。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植物学家史军博士。前面我们说到了啊，我们说到了第一本书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孩子们可能能够大致的了解森林是什么样子，那里面有着什么样的植物，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有各种各样能力的，有各种各样各特异功能的植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这一套书，名字叫做《大自然当中的美食》，让我们更深层次的接触我们身边的那些植物，我们来了解一下植物为我们人类做出了哪些虽然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物，但是他们有的时候为了我们能够吃到那些美味的食物，其实他们已经奉献了他们的生命。 对对对，这是一种贡献是吧，啊，或者说不同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交互的关系。 嗯， 那反过来想，也正是因为人类的需求，很多的作物才得以扩散到全球各地。 没错，我们来想一想小麦，想一想大米， 对， 想一想很多在自然界当中被淘汰的植物，为什么他们不仅不被淘汰还生长得如此的茂盛呢？是因为人类吃它们。 对对对，所以说人类从来都不是超脱这个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就是这个自然的一个环节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生命，或者说地球现在这个状况，那人类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压力而已，也是一种环境的压力。那筛选出来了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些作物是吧。 所以我们接下来第一个任务啊，谈到这本大自然的美食，这一套大自然的美食，这是一套什么样的书，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也是请史军博士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这是一本很好的一个介绍我们身边的美食的书是吧。当然不是教大家怎么做菜，而是教大家或者带孩子去认识我们各种美食的源头啊。这里面精选了几种啊， 包括大米啊， 大米哪里来， 大豆啊， 然后大豆变身， 对，牛奶呀、啊嗯、 牛奶大变身， 对，蜂蜜 啊，蜂蜜做好了， 还有巧克力， 最爱巧克力，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身边呢耳熟能详，或是几乎天天都在吃的东西， 嗯 啊，普通的再不能再普通了啊，但是这些东西是究竟是哪儿来的？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知道，甚至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知道啊。那我们今天在谈论自然缺失症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寄希望于大家去什么热带雨林呐、啊、什么极地荒漠啊这种地方去体验这种生命，或者说体验动植物的这种神奇的故事。但是我们身边这些故事为什么就被忽略掉了呢？我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之前确实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带我们的孩子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去菜市场里面，我们去拿起了一把这个油麦菜， 嗯， 我问孩子这是什么，竟然有孩子说这是韭菜。 这油麦菜和韭菜能混到一起，这哎呀，你哪怕说这是菠菜呢，好歹都是大叶的呀。 对，那我就在想这个事情，这是如何发生的？ 嗯， 按理说这在常识上也不该发生的事情，但是 史军博士，其实现在啊，很多小朋友啊，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但是五谷不分。 对， 这是一个很多家长都比较头疼的问题。 其实家长头疼恰恰这个麻烦是自己造成的，从来都不让孩子去厨房里面啊，说哎呀这个热油溅着了，哎呀你把那个盘子给我碎了，哎呀你这个菜都没有洗干净，我们一会儿连着泥巴吃怎么办，就把孩子跟这个就隔绝开了。 为了避免大家觉得史军博士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来透露一下信息，史军博士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对吧？ 对对， 所以您家孩子这些事情参与吗？参与到一个什么这样的程度，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 参与，我们从来不排斥孩子去参与这样的事情、啊、 菜洗的不干净怎么办，带泥吃、嗯、 菜洗的不干净再洗一遍啊。 盘子菜了怎么办呢？ 盘子菜了就再买一个呗，然后你让他洗的那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不会摔碎的，或者是这个不锈钢的，或者是这种塑胶的，这些餐具都是完全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记得史军博士，你有小朋友、嗯、你家里小朋友是上学的对不对？ 对。 有些家长朋友为什么不愿意让孩子比如去菜市场或者做家务，是因为现在课业、嗯、有一些课业真的挺繁重的，大家特别怕啊，因为这些事情他们认为功课是主业，而干扰了这个主业。这一点您怎么想的？您家小朋友去过菜市场，跟着你们一起经常去买菜吗？ 去。如果我真的是在家休息的话，我特别愿意带他们去菜市场。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国的孩子，不缺知识啊，一点都不缺知识，我们也不缺这种应对考试的能力，但是我们缺什么？我们的孩子压根儿就没想过我们以后如何生活啊， 只想到考试好了，把这一次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考完了。 对，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考完了，你会发现很多我们所谓的好学生，等他们上完大学，甚至上完博士以后，整个人就迷茫了，因为他们没有事儿可做了。 所以其实当我看到这一套书，刚才说到的大自然当中的美食这一套书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在我特别小的时候了解这些该有多么有趣啊，我就不会觉得我的生活当中只有功课功课功课了。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现在特别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想一想今后自己如何生活，而不仅仅是说我们就要考分考分考分，想想自己的生活、嗯、也不是说你将来考分好了你就要选一个好的专业或者是好的职业，这就叫生活，其实不是的、嗯、我们的生活来源于各方各面，就比如说这套书里面我们提到的，说大米从哪儿来呀、啊、是吧， 大米是水稻长出来 的。对对，然后我们的大豆是哪儿来的呀，是吧， 大豆是从壳里包出来的。 对对，那这个包括大豆怎么变成豆腐的，然后怎么样变成其他的调料 的，是豆子磨碎了的。 对，但是这些孩子们其实都不知道。 没错，孩子们不仅啊已经远离了植物，其实对大自然的很多的内容或者应该叫内涵都已经不太了解，他们只知道一个结果，那个过程其实很奇妙。 对，这就是生活。 这也是这一套书我带给大家的最重要的那个过程。 对对对，这些书里面其实不单单讲了什么稻米的生长过程啊，加工的工艺啊，就包括还有牛奶啊，怎么样变成奶酪的，怎么样变成黄油的，怎么样变成奶油的等等，这样的一个这些知识或者说这些技能，我觉得更多的它是传递出一个理念，就是生活。你身边的万事万物，你身边所支持你的食物实际上都是生活。所以我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说，说爸，我以后我就想当一个海鲜厨师。我说很好，你这个志向是很好的。 儿子一听这话就爱吃海鲜。 对，而且你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想法，一个理想，或者说他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实际上是跟他的生活是贴在一起的。 哎，说到了跟生活贴在一起啊，其实在前面呢我说到了一个，就是喝酸奶到底那个酸奶盖上的酸奶到底你应不应该吃或者怎么吃。我也知道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说到了生活，说到了美食啊，说到了和植物有关的美食，比如说粽子你到底应该是咸吃还是甜吃，酸奶盖到底甜不甜其实也是网络上争论的非常热议的话题。你看粽子咸吃还是甜吃，酸奶盖甜不甜，然后还有啊那豆腐 脑，豆腐脑加糖还是加盐， 对对对对对，然后甚至还有什么你吃什么倒不倒酱油啊等等等等。说到这些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争论的话题，大家有没有注意和植物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没错啊，那我们就是被植物包围着啊。你可以不吃肉，但是你在食谱里面基本上缺不了植物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特别深刻的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是大自然当中的一部分，我们和植物是一样的，那不管是咸吃还是甜吃，不管是放这个甜卤还是咸卤，大家心里面都有自己的选择。 没错没错，对，这就是自然，这就是自然，我们作为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把它们敬重好，利用好，过好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书就是想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情绪。 哎，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啊，这些和植物有关的绘本能够带给孩子什么样的一些帮助，还有分享了这样的两本书，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以及大自然的美食。之后我们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石军博士，现在到了说结束语的时间了，今天的结束语是什么样的呢？ 我觉得跟植物打交道会改变一个人。我们经常说做博物教育它的重要性与否，我还是那句话，好的博物教育，好的自然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生观的教育。 感谢史军博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了他对植物的一些感受，也特别带大家，尤其是带家长朋友一起分享了这样的两本书，一本呢叫做《弗朗西斯森林奇遇记》，另外一本呢叫做《大自然的美食》，教家长朋友怎么和孩子去分享这样的有植物的绘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刘莎，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期节目，再会。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得的人给些温暖，借个肩。